实时间表。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对于昂山素姬等人士被拘留和起诉感到不安，要求立即释放所有在政变中被扣留的人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促请国际社会向缅甸军方施压，令到政变失败。古特雷斯认为政变在一个正常的选举之后发动，完全不能接受，促请缅甸当局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士，恢复宪政秩序，并且期望军方明白现时的做法并非有效的管治方式，亦都未能够带领国家向前。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授权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筹组新政府。德拉吉发表简短声明说，国家在经济和新型冠状病毒打击之下面临艰难时刻，他将会怀着尊重前往国会表达人民的意愿，期望各方政治力量和社会团结一致，再向总统汇报谈判结果。德拉吉未有透露时间表。前总理伦齐表示支持德拉吉成为新总理。伦齐领导的中间派政党早前退出执政联盟，迫使总理孔特率领内阁总辞。总统马塔雷拉连日同各政党领袖磋商，确定新总理人选。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02，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9，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570点，跌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07美元，卖出1,834.11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同有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葵涌嘅大厦街由于有火警啦。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左转翻去德士古道的支路咧，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左转翻上去德士古道天桥啦，嗰条支路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驾驶人士咧都不能够由德士古道转入去大窝口道，不能够由德士古道转入去大窝口道啦。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去翻青衣方向咧就挤塞。龙尾咧就接近荃湾救护站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就挤塞，龙尾就接近荃湾救护站，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定富街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环保资讯知多啲，听绿色创新源。 海绵咧 PU 嘅，好广泛咁样用到，但系全球嘅回收市场都冇乜人肯去做，因为佢后续嘅处理好复杂。 与校长的十三堂课，听校长早晨。 其实每个人咧个成长嗰个速度都唔同，咁点解我哋要斩白条线啊？你叻过佢，佢冇你咁叻，咁样系唔啱。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二台通识六十秒，要安全操作铲车，铲车操作员必须完成劳工处认可的操作员安全训练课程，并且持有有效的铲车操作员训练证书。 我仲知道在操作铲车之前，要先检查和记录铲车的操作状况，如果有问题或者故障，就要停止工作和即刻向主管报告，以便安排维修。 而操作员在驾驶铲车前一定要扣好安全带，而在驾驶嗰一阵，唔应该将身体伸出铲车的防护缝之外。而在运载货物前，要先检查货物的重量，唔可以超载。如果要运送松散的货物，就要先将货物绑好，同埋妥善咁样摆放在卡板上面。 操作员仲要留意四周环境，特别是净空高度，避免升叉时触碰到上方的物件以及设施，例如天花、滅火設備和電力設施等等。 至於地面方面，一定要在堅實和平坦的地面操作，還要遠離坑邊，要以安全的速度駕駛。 還要記得千萬不要高差行車，以及不要將鏟車當作升降台升載任何人進行工作。而當駛到去轉角彎位時，需要減慢速度和按短而密的響號提醒附近的人士。 以上資訊由職業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答元浩。 无论在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来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有朋友说好耐没看戏，好挂住入戏院睇戏嘅时光，又有朋友话好耐冇试过一大班朋友一齐食饭，好挂住一班人一齐食饭嘅感觉。好耐冇试过就会挂住。如果你好耐冇见屋企人，有冇挂住屋企人先？就嚟过年，记得翻屋企食团年饭啊！系翻屋企食，唔系出街食啊！ 早晨，早晨，早晨 ，Kitty 啊！ 早晨啊，欧，早晨，晨光嘅听众， 系啊，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啦。星期四嘅早上啊，睇下股市先啦，不如请嚟我哋嘅嘉宾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好。 早晨啊，咁啊，讲下琴日个市况先。琴日咧，港股啊都有得升嘅，升58点啦。咁啊，曾经要倒跌嘅、哦，跟住咧收復失地啊吓。咁啊，继续获得北水加持嘅咧，就系腾讯啦，同埋美团啊，非常厉害啊吓。嗱、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咧？ 哦，真系冇停过噶吓、啊。流入去头先你讲嗰两只股份啊 ，O 啊吓。咁啊，讲紧北水，虽然咧。都就嚟收路㗎啦，因为即係农历年啊即将就来临，咁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呢都有好几日呢就冇北水，咁但係冇理啦，嗱总之呢一日未放假，一日都可以买股票，一日呢都继续见到北水流入。而呢佢哋买边啲呢就真係升过啲嘅，因为即係都係嗰句，佢买完之后嗱仲有喎、哦、从一个即係好客观但係正面嘅角度去讲，咁佢买咗嘛。咁跟住呢北水呢就係、是、要放呢个农历年假，正所谓佢哋嘅春节嘅假期嘅时间。咁即係话买咗嗰啲都要锁埋喺个柜桶嗰度几日先咯。所以呢即估都唔估得啊。 咁當然啦，即係從客觀嘅角度去講，我諗呢段時間佢哋都係繼續都係追捧住頭先講嗰兩隻股份。呢兩隻咧係過去呢一段時間咧係北水淨流入係最多嘅，咁所以唔好包拗頸啦。咁呢兩隻仍然係受到追捧嘅。咁、你話喂咁阿里巴巴點咧？咁阿里巴巴咧當然就好多話題講啦。咁但係已經係尋日嘅事啦，一下子咁，但係都要好簡單講啦。業績咧就好好，但係股價翻到嚟表現咧。初時就麻麻地，咁但係咧，咦，美市即係臨收市一下子就買上去喎、咁點解咧？因為大家就會憧憬咧，咦，應該有好消息啦，就係話講緊呢一個佢哋咧將呢個螞蟻重組，應該有機會咧就同阿爺咧就未話完全傾掂數，不過有啲曙光，咁啊即係話可以有機會咧就重啟呢個上市，但唔係而家，即係未知嘅未來，咁但係起碼咧有呢個機會。希奇同盼望咁一下子咧，就令到佢嘅股价又好翻啲。咁啊，正路啊，话晒即系 ATMXJ 咧，佢都系比较落后嘅一只。咁啊，追翻多少少，咁都唔系话冇道理，都系算系合情合理。 系嗱，讲到热捧的奇，不如我哋又讲下呢个近日热炒嘅新股之一啦，心通医疗啊。咁啊，今日就挂牌啦，好厉害下，超过768倍。话说咧，抽400手咧，先至稳中一手。咁而家就话咧，暗盘咧已经升近1倍啦，一手1000股咧就会赚8200蚊。咁啊，抽到嘅固然之就恭喜佢啦， 恭喜过个肥年啦。 系啦，咁系咪即系第一日即系就应该卖咗佢？咁啊，过个肥年都好啊，赚咗佢先袋咗落袋。咁如果冇中签嘅朋友仔，有冇话即系睇到个股价去到咩水位又可以考虑？ 咁除咗睇股价报多一句啦，其实公司咧个盈利前景又有冇啊，同埋个技术含量又有几高？因为关于呢啲医学股啊，都做啲深反技术嘅咁啊， 名创医疗 系啦，中长线又可唔可以睇好咧？咁啊有药明系，咁啊有微创系，又有一个新嘅派系出嚟啦。咁啊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唔该你， 好嗱，咁啊，即系详细得嚟。如果要简单讲咧，咁头先阿 O 咧都讲咗，佢主要做啲乜嘢嘅，就系呢个心脏反膜嘅医疗嘅器材。简单啲讲啦，都系做一啲心脏手术嘅一啲嘅设备啦。咁其实而家香港有冇啲同类型嘅上市公司咧？咁我谂启明医疗系一个几简单而直接嘅竞争对手。嗱，讲到呢只股份，头先阿 Kitty 讲得冇错嘅，哇！即係抽咁多嚇，400手先中。咁其實咧睇翻咧，就係如果你望住嗰個所謂嗰、那個即係中籤嗰、那個個名單啊，我諗咧就真係感覺就相當之悲慘啊，因為好多人都咩咧名落孫山啊，好似嗰啲家長咧，即係睇下啲小朋友入唔入到啲名校，望住跟住咧就冇自己個小朋友份咁樣嘅感覺啦。即係我即係咁樣比喻，好似好殘忍咁，但係真係喎，因為咧講緊甲組。即系话你要认到佢个甲组个顶，嗱咩意思咧？就即系话你个认购金额咧，系喺甲组所有投资者里边系最接近500万嗰、那个，你先系肯定获得一手。而如果唔系呢一个的话咧，系只系讲紧幸运大抽奖，睇下你个机会率高唔高。即系当然，你极好运嘅话，你抽一手都会有嘅。咁即系六合彩6000万都有人中。 有啊， 咁好啦， 中咗啦，已经俾人早两日啊。 系啦，咁但系唔系。我同你又唔係， 係啊， 係啦，咁即係唔係咁好幸運咯？只咁講，咁好啦，咁 B 組又點咧？喂，即係就算抽到頂頭除，都係得個30000股啦。咁即係意思咧，就即係得一個好簡單嘅結論，就即係話咧，大家都好唔求貨嘅啦。雖然咧喺呢一個回撥機制之下，因為佢嗰個集資規模就相對比較細啦，咁回撥完之後咧。就一邊一邊都係每邊就係50%，即係講緊國際配售同埋公開發售。咁公開發售都咁唔夠貨啦，回撥完之後都咁，即係可想而知國際配售都一樣而至啦。嗱，不過咁我都會覺得始終咧，即係呢只就相對地個規模比較細。咁如果你話佢真係比招價係可以即係升一倍咁樣嗱，我估計大概係即係今朝早喺即係話嗱，尋日暗盤啦嚇，咁而家咧就真係開始。我谂6-8成系肯定嘅，但如果假如真升到1倍或者1倍以上咧，我又会建议大家可能可以考虑获利啦，因为喺而家呢刻咧，大家对于呢一啲即系医疗器械设备啊嘅，或者系一啲甚至乎生化科技嘅股份，系有啲比较系亢奋嘅估值噶。咁如果你话一上市可以升到1倍，咪又系嗰句咯，即系究竟系保持人定错上啦，定系市场太有亢奋咧？咁永远都系后者噶啦。咁所以我会觉得袋咗落袋先过个肥年咧，系绝对系一个。 係最佳嘅策略。咁至於你話，哎呀，咁追唔追啊？ 嗯， 我就覺得永遠我都唔會建議話大家咧升咗一倍半倍嘅時間先嚟追一隻分股啦。 咁啊，喂，講開呢啲醫藥股板塊，不如多講多兩句啦。咁啊，有好多基金咧又追入一啲啊嘅醫藥股喎，咁樣啊，一出手咧，即係高手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嗰啲綠葉製藥嗰啲升好多。咁啊，高瓴啊出手啊嘛，因為咁啊，近排咪都瞄準呢啲嘅醫藥股咧，有啲基金都想買啲嚟睇下佢哋脱唔脱到 B 啊，咁樣咧。 嗱，呢啲所謂嘅脱 B 嘅概念，就即係話本身佢係生化科技嘅股份上市，可能未有盈利。咁後來咧取得盈利之後咧，佢就可以咧即係掹走咗個 B 字啦，即係冇咗呢個標籤啦。不過咧，反而我會覺得有個好唔可以話奇怪，但係一個即係唔係話好理性嘅現象，就係咧一啲傳統可能係有穩定盈利嘅一啲嘅藥廠，甚至乎咧有穩定盈利嘅一啲嘅所謂以前係 B， 而家唔係 B 啲股份咧，嗰、那個炒作嘅風氣咧就冇一啲未有盈利嗰啲 B 咁誇張嘅。我諗嗱，都係一個客觀現實，即係大家會覺得喂，咁我而家憧憬佢會好勁喎，咁我梗係會買上去啦。當佢盈利穩定落嚟嘅時間，咁當然就冇咁多即係所謂嘅炒作空間啦。所以你話睇翻一啲即係傳統嘅藥廠股，無論講 P 又好，講股份嘅即係話炒風又好，即係你睇到石藥其實就即係相對地就好弱啊，真係。其他嗰啲即係 P 字頭嗰啲咧，就都幾誇張嚇。咁我諗都係市場嘅即係資金嘅推動啦。咁譬如話有陣時可能炒咗上去，但係佢跟住又配股集資嘅，咁就係大家咧都要小心呢啲。咁你話有啲基金入股，咁啊真係點講都好，短線都係一個即係炒作嘅理由，甚至乎利好股價嘅因素嚟嘅。咁但係亦都唔可以完全盲目，就因為有個基金揸咗，咁就係成為咗佢可以即係升好多永遠都唔會跌嘅理由，咁都唔係嘅。我會覺得都係一啲比較短線嘅一啲嘅利好嘅心理因素嚟。 係，咁所以咧，散股民咧就要小心留神啊，同埋多睇多聽啦，多做功課啦。咁啊，聽呢個環節或者睇下 Dicky 嘅片咧，你會學到更加多。今日仲要睇多樣嘢，睇下手機咧有冇短信， 係 夠唔夠快手。边个有一手啊？系咪先？咁啊，一手已经好 开心。要睇老实啊，真系。 系啊， 人投资啦，想 知 啦。 系啊，咁听日咧就再等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一下啦。今日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 唔 该晒 Dicky， 听日再 见，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2月4日星期四嘅早上8:21，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崔杰棠。 早晨啊，白元浩小白。 早晨啊 ，Kitty 崔杰棠同埋钟哥，早晨啊。 有啲咩提供啊？今朝。 今日朝头早咧，都想问一问钟哥意见。 咩事？ 咁啊，咩事咧？就系因为嗱，嚟紧啊农历年啊，咁啊有好多人咧就中意饮翻两杯嘅，即系喜庆嘅时候啊嘛，系咪？我发现咧，原来咧。内地嗰啲叫做茅台啊，每一樽咧咁啊，亦都有一啲叫做都几上涨嘅犀利。通常咧，譬如靓嗰啲或者我又唔系好识啦，茅台，但系1500蚊嘅都可以咧一倍、哦，3000多蚊买翻出去、哦，咁啊变咗咧，好似又有价又有市咁样。咁啊，想问下钟哥咧，喂，如果咧我哋有啲嘢唔一定系茅台酒嘅，咁啊无论邮票又好，艺术品都好，或者系古玩又得。 玩具都得啦， 系啦，有啲咩咧，即系入手或者系有啲咩嗱，首先讲玩具，玩具都唔系样样买噶，点样嘅情况底下呢样嘢入咗入去又可以自己储下，但系有个价值喺度。嗱，有啲玩具我细个咧都买咗好多，但系发觉其实咧自己玩完之后都系变咗垃圾。 唔系你想咩啊？你想系转行做炒卖啊？ 唔系啊，睇下得唔得噶嘛？我睇下屋企仲有冇啲咩，原来譬如上次攞个陀螺出嚟。啊！原來佢係黃金嚟嘅，咁我又唔 首先咧，我就絕對唔贊成咧啲人去炒賣一啲東西嘅、 嗯， 即係諗起都驚啊， 係 聽到都心寒啊， 係 炒賣嚟做咩咧？點解而家成個世界變成咁？因為個個都中意炒賣啊嘛。 但我哋唔諗炒賣，我哋諗保值得唔得啊？ 保值都唔好啊！呢啲係買嚟用啊嘛，用完咪算咯。即係譬如你買層樓，你買完住完仲要住爛咗。 轉眼都仲要佢升值、哦， 嗯， 即係呢啲就係個心態上好奇怪啊嘛、 嗯。 我用完嗰件嘢，仲要係嘅佢嘅錢咧係會多過我買翻嚟時候嗰個價值。咁、 嗯、 呢個邏輯啊，其實係好奇怪噶嘛。 喂，但係呢件事情又真係時有發生噶喎、 嗯。就係、是、咯。 小白問有啲咩類別啦？其實哇，我即刻就諗到好多啦，手錶 啊、手袋，即係女士咪有啲名牌手袋，即係其實可能佢嗰、那個產量係比較少嘅、 嗯， 即係比較罕有嘅。咁只要你擁有咗佢咧，如果你即係嗰個品質啊係。保養得幾好嘅話咧，你真係十年八年之後攞翻出嚟咧，嗰、那個價值仲喺度嘅喎。 就係調翻轉頭講，有啲乜嘢係唔保值嘅？基本上樣樣喺個每一個人嘅心目中都係。誒唔係喎，嗱呢個係男人同女人睇嘅嘢，女人就覺得咧時光過咗咧，哦咁嘅跟住咧就唔保值啦。但係男人覺得。越老越可爱喎、哦、越老越可爱喎、哦、系咪先 系系。 嗯所以你又唔好唔担心啊。 好多时呢例如我以前世界都系储邮票㗎嘛。咁、嗯、储咗好多古灵精怪世界各地邮票有啲系三角形啊有啲系圆形啊。咁世界我都有諗㗎、 嗯。 啊呢啲呢咁特别嘅邮票储起佢先咁为咗开心又好为咗咩都好。咁但係呢我即系到而家啦个邮票都仲喺度啦。 嗯。 但我又唔覺得咧，嗰樣嘢係好值錢喎。 嗯，你冇賣翻出去嘛？你唔將佢兑換翻現金，你又點會覺得佢賺咗咧？ 因為咧，我有去嗰啲郵票鋪睇過咧，其實佢就算講翻嗰啲幾廿年前啲三角形嗰啲郵票，佢最多咪就係$100俾你。 嗯， 即係個價值咧，唔係話我哋想象之中咁多啊。 嗯，我係衰鬼，你真係貪心啫，小白。即係你有$100住，即係你點樣係叫$10,000，你就覺得好開心咁樣。 哇，梗係開心啦！如果$10,000， 喂， 但 係 真係唔係亂咁買噶嘛，同埋呢啲嘢，即係可能即係都係郵票咁樣啦，即係唔係三角形嘅郵票。呢、個升$100，咁有啲又真係可以升好多、你真係要去即係 study 嗰樣嘢，即係你要了解成個行情咧。即係如果你係当呢一样嘢系一个投资 不过你千祈唔好咁谂，有时候咧真系考虑眼光。 嗯、 你买嘅嘢未必一定会升值，即系你原本买嘅时候，我买咗 佢，你以为佢会， 以为佢会升，殊不知咧佢未必会升，甚至乎跌添、 嗯。 有啲你哋买咗之后，你以为佢跌咩？哦，殊不知佢升到砰砰声嘅。你真系好难估计，就算你做咗功课，都要睇下成个市场，即系每一个范畴里边嘅市场点、样消化呢一件产品或者呢一个服务嘅。 但啱系呢个世界有啲人咧，无论佢买咩都升， 哦， 即系佢投资股份又好， 巴菲特系咪你讲紧啊？ 系啦， 咩都升， 我真系好唔明点解佢哋有啲咁样嘅眼光。嗱、咁啊，但系咧，除咗你话最近茅台啦，喺内地方面又升得好犀利啦， 但系茅台不嬲都升嘅， 好耐啊， 不嬲都升。 最近升得特别犀利，升咗两倍啊、 可能临近过年都有关系， 送礼自逢嗰啲咁样咧、 可能系啊。咁啊，而家话到咧，原来有唔同地方咧，佢哋都越嚟越多人咧，因为特别因为疫情啦，咁、令到佢哋咧有好多嘢就未必消费嘅时候咧，咁啊或者产量又开始少咗。咁、变咗咧，佢哋都会有某一啲嘢收藏嘅。咁所以啲人就话到，喂呢一类型，如果喺呢个年份收藏咧，有机会他朝一日咧会出头嘅。系、啦，咁有啲咩咧？例如咧，除咗茅台之外咧，就仲有啲咩威士忌酒啊，陶器、玉器啊。啊，原来动物标本咧都有人专门咧系收集呢啲动物标本嘅。 系噶， 系啊， 我 真系唔知道、 物以罕为贵 其实你谂得出都有噶啦、其实所有任何嘢。你可以經歷到時間的驗證咧，佢就會升值。嗱，好簡單，你唔好講到咁複雜。譬如你而家是但買一隻喺街邊買一隻$20嘅杯，你試下擺佢200年啦，200年之後佢就升值噶啦。你擺 咗200年，就變咗古董啦嘛， 就變咗古董噶啦嘛。 哦，咁即係如果為咗我嘅後人着想啦，咁我就要點都揾啲嘢留低。然后搵个盒入俾佢， 即系小白同小小白都享用唔到噶。 系啊，要小白 小白佢哋就享用到，你可能摆200年之后，第四个 generation 第四代咧，佢哦呢只杯又系有小白留低俾我、啊。 但系佢又真系有佢嘅价值、因为正常一啲嘢咧，你一代传一代系啊烂咗啦，或者即系有一啲损毁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即系一件嘢可以咁样一路流传落去，而你又保养得佢即系靓嘅话咧，咁佢又真系有佢嘅价值。喺度，即系可能你一路嘅传人咧，都好好帮佢打蜡又好啊，或者即系帮佢即系保护又好啊，赏识又好啊，咁样。 嗱，虽然正话阿崔杰同讲咧，青春就唔保值，真系惨。你试下，如果你由今日开始一路活到去二三百岁，你都好值钱噶。 嗱，所以如果咧你真系保养得而系美魔女咧，可能又唔同讲法啦，系啦。 美魔女，你真系唔好讲，我成日都话啲美魔女唔系人嚟嘅， 唔系人， 梗系唔系人啦。 食咗防腐剂， 人应该老噶嘛？点解仲要系老咗之后都仲要后生咁嘅样？咁呢啲仲系人，唔系人嚟噶。 好啦， 暖青春啊！ 唔该晒啊，小伯，系啊，你讲嗰啲，睇下我哋会唔会好好收藏啊？好啦，嚟到8:28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吓，系天晴干燥同埋温暖嘅，咁啊最高气温咧大概去到24度。今日咧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系天晴同埋温暖嘅，周末同埋下周初咧早晚会有几阵薄雾添，下个礼拜二三咧天气唔稳定同埋会有雨啊，咁啊室外气温咧而家系18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今日上兴趣班，我学到好多嘢，好开心啊！啱啱完成咗一个网上课程，我准备修读多一个。 英国哲学家威廉罗素曾经讲过，幸福的秘诀是尽量扩大你的兴趣范围，对感兴趣的人和物尽可能友善。 今日起身讲的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我唔会俾自己停落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寻日再在冇预告之下，将三个地点列为受限区域进行强制检测，其中土瓜湾定安大厦 D 座的行动，朝早大约6:30完成，截至午夜12:30，有大约241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柴湾兴华一村美华楼的强制检测行动朝早大约7:00完成，政府说有大约182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政府亦都派员到访柴湾受限区内大约760户，大约38户没有人应门。屯門風景園第一座的受限區域內，政府今早大約7:00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2:00，大約487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有少部分樣本檢測結果仲核實緊。政府在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56户，大約28户冇人應門，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跟進。土瓜灣受限區域定安大廈 D 座完成檢測行動，大廈門口有工作人員檢查住戶的陰性檢測證明，居民出示有關證明之後可以離開。居民葉先生認為昨晚的颶風行動突然，對需要落樓做檢測感到麻煩，而多次封區行動都未有發現確診個案，覺得行動無謂。另一名居民蔡女士指，凌晨4:00已經收到陰性檢測結果，而大樓早前有人確診，認為封區檢測有需要。美國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說，關於北京冬季奧運會，美方目前未有討論是否改變立場，但是强调美方当然会同盟友同伙伴在各层面密切磋商，确定共同关注的议题，并且确立相同立场。外界认为普萨基的说法反映总统拜登政府暗示目前不打算禁止美国运动员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最近几个月，外界以中国人权纪录为由，要求改变2022年冬奥会举行地点的声音越来越多。有人权组织已经要求国际奥委会改在中国以外地方举办。美国上届政府在任期结束之前，指控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压迫新疆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认同相关评估。而在北京，外交部批评有个别反华反共势力蓄意炮制的恶意荒唐闹剧，以人权为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03，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9，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6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日经平均指数报28,566点，跌7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3.46美元，卖出1,834.48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同有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新界啦，葵涌嘅大厦街因为有火警事故啊，咁啊，现时咧所有车辆禁止喺德士古道转去大窝口道。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通往德士古道的支路是临时封闭的，本来经过道的巴士全部都要改路行。现在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呢，就近住青山公路一带呢就多车啦。咁龙尾去到全青交汇处嘅。因为火警事故个关系啦，德士古道一带有临时封路改道措施。沿住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多车，龙尾去到全锦交汇处。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的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而家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港岛路面呢，东区走廊中环方向通往中环湾仔绕道就比较多车嘅。新界就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多车啦，去九龙方向龙尾就过咗马场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Make your money, money.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Hey, this is Emery.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一呼一吸，山水间，明月下，一时呼不淡墨。一时简洁灵动，水墨里蕴含住几多哲理与禅思。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中国古画赏析，专家教你从技巧、画家背景、艺术理论等等，轻松学习点样欣赏国画。星期六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呀？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呀？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双梁。 今日我哋讲下 宠物小精灵。正確嚟講咧，而家我哋唔應該叫佢做寵物小精靈。喺2016年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官方嘅統一中文名啊，就係、是、由 Pocket Monster Pokemon 呢一個字音譯過嚟嘅中文名。其實日本有唔少嘅動畫都係由漫畫改編而成嘅，而呢一套嘅寶可夢咧，或者我哋叫翻做寵物小精靈啦，相對係比較特別，因為佢係由一隻手提遊戲改編而成嘅動畫。呢隻遊戲喺1996年嘅時候推出。当其时咧，其实大家对佢个期待咧都唔系话咁高嘅。不过推出之后咧，反应实在太好啊！咁好快咧，亦都系制作咗动画版啦，喺97年嘅时候播放。后来好快亦都系打入咗外国嘅市场，无论系动画剧场版或者系佢嘅手提游戏，都系大收特收嘅。宠物小精灵一个最大嘅特色咧，就系里面有好多嘅角色啦，好多唔同嘅怪兽，大多数都系走一个可爱嘅路线。而我哋所见到嘅热血战斗画面咧，都系冇乜血腥，冇乜暴力，所以系好适合一家大细去睇嘅。 我问阿崔杰同先啦， 好啊， 你叫佢做宝可梦定还是叫佢做？ 梗系宠物小精灵啦、啊！我谂阿梁学熙同阿钟哥都系嘛？ 老鬼啊，仲叫宠物小精灵？ 系啊，你咁因为歌仔都有得唱，陈浩文唔会唱一个新版嘅叫宝可梦， 精灵宝可梦咁样 啊。 不过咧，呢个真系等于叮当一样啊嘛，即系究竟你叫做叮当还是哆啦 A 梦咁样，又系一个年代嘅分水岭咁样啊。 但嗰陣時咧、真係好 hit 嘅啦！我女仔咧就比較少追呢一個寵物小精靈啦，但係嗰陣時 hit 到咧就真係所有嘢，無論係文具啊、玩具啊，即係周圍都係見到係佢嘅，咁所以當然會認識呢套卡通片啦。咁但係你話真係追啊，每一集嗰啲精靈有啲咩用啊，或者有啲咩絕招啊，嗰啲就真係唔識嘅。直至到咧、我好記得就係掌門人 啊， 嗰、那個遊戲咧，佢其中一項就係、要你即係譬如抽咗叫做一家大細。靠曬你，咁咧佢有唔同嘅 task 嘅，其中一個 task 咧就係要你可能求其指阿爸咁樣啦，阿爸就要喺唔知幾日之內咧記曬所有寵物小精靈嘅名，即係呢只叫車厘龜，嗰只叫做唔知咩咩龍咁樣，咁嗰陣時開始咧就真係係啦，因為想即係睇呢個爸爸佢能唔能夠記得曬咧，就真係開始去認識啦咁樣咯。 但呢個真係可以話係咧增進咗父母同小朋友嘅關係。因为我都发觉咧，即系当其时，其实我系人生首次感觉到代沟啦，因为我冇睇啦嗰阵时，我嗰啲表弟咧细我几年嗰啲咧，即系一开始喺度同我噏嗰啲怪兽名，我真系唔记得。但系有啲父母真系好俾心机咧，就同小朋友一齐睇，跟住咧就都认得晒啲角色咁滞嘅。 譬如佢呢一个都算系呢个热潮 keep 得耐嘅。譬如近年有一套叫做妖怪手表啦，都系突然间嘣爆出嚟好红。咁到而家都個熱潮就 keep 唔到啦，反而呢一個精靈寶可夢又或者寵物小精靈咧，佢係真係 keep 到而家。當然咧，佢有好多轉化，即係不斷有啲新嘅嘢，令到你又會追捧一番。最初嘅時候出嘅時候，咪就係話即係阿崔傑同話齋好多隻，你遊戲又好咩好，大家咧就會要記曬佢哋嗰啲名，每一隻小精靈叫做咩名，每一隻小精靈有啲咩屬性，有啲咩特效咁樣去玩啦。咁但係如果數翻轉頭咧，咁佢最初嘅時候就當然係一個遊戲嚟噶嘛。佢第一次喺電視上面變卡通片，點解會無端端喺日本咧？香港都未做，點解日本佢就突然間嘣，全世界都認識呢一套卡通片咧？ 點解咧？就喺一個黃金時間度播啦。 就未係住。 哦，係啊。 原來真係同一單新聞有關嘅。話說咧，當年佢最初出嘅時候咧，咁佢就你知啦，嗰只Pokemon 啊，即係嗰只主角比卡超咧，咁佢你知唔知啊？你梁國希知唔知佢個特效係乜嘢啊？ 係咪電啊？ 就係、是、啦，佢放閃電咁樣啊嘛。咁佢放閃電咧，當時電視嘅製作公司佢嗰個動畫製作單位咧，就真係用咗個特效，令到個畫面好似眨下眨下眨下咁樣。因為佢係閃電啊嘛，即係有啲雷電咁樣，咁樣。令到畫面閃下閃下，殊不知一出呢個特效，有小朋友喺屋企睇嘅時候，因為睇到呢啲喺個畫面度不斷閃閃閃閃咁樣嘅效果，引發咗陽間症。 哦， 即係睇完就突然間咧就即係我哋俗稱叫做發陽掉。咁真係喺日本當地咧就唔係唔止一個啊。 哦， 咁就多過一個嘅小朋友，因為睇到呢個畫面之後咧就突然間出事，於是乎咧就即變成一個全日本嘅新聞。 哦。 咁之后系咪要改咗个特效佢咧？ 当然啦， 如果要继续播， 如果我冇记错咧，佢系停播咗一段好短嘅时间嘅，跟住咧就话检讨翻点解会咁样，先至咧话哦，原来呢个画面嘅特效咧就会引发咗啲，如果佢哋有潜在阳间性嘅小朋友咧，佢哋睇接收咗呢个画面之后就会影响咗佢某一条神经，于是乎佢就会有这个现象啦。到知道咗这个原因之后咧，佢就话哦，咁我哋就将所有呢啲咁样嘅画面 cut 咗佢，转咗另一个形式，先至再拱翻出嚟嘅，即系当时就系咁样，令到全日本都知道哦，有呢个公有呢套卡通片存在。 系唔止认识咗呢个卡通片，仲认识咗杨戬正添。 系啊，咁原来系即系有咁样嘅即系连带 关 系。 咁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系我都记得好似系喺嗰个年代开始咧，你睇某一啲嘅电影啊，或者玩某一啲嘅游戏咧，佢你喺开嗰、那个那個片集嘅時候， 就 是、有個畫面佢就話啊嗱呢一個咧會有強光嘅，咁如果咧你係有任何症狀咧不適嘅話咧，就即刻熄機睇醫生，咁有樣咁樣嘅嘢就係咁樣嚟嘅。 即係自從係啊係啊，即係自從嗰啲古仔話咩，喂、哎、你咪抄我橋啊，跟住之後咪出咗如有雷同， 實 屬巧 合， 就有呢啲咁樣先，即係戴咗頭盔先咁樣嘅東西咯。 喂，咁你話即係點解 last 咁耐咧？我覺得其中一個熱潮當然唔可以唔提，就係個手機嘅遊戲啦。 呢、 這 個第二次即係叫做第二春啊！ 是啊，其实已经过了很多年，即是跟他、第一下推出的时候，我想都相隔起码有十几年的了，即之后，因为这个游戏是我已经大过了出来做事的时候，就 你在这里做紧嘢添， 已经做紧嘢的了，是啊，真的啊。嗰時係瘋魔曬，我諗即係全地球嘅人， 真係全地球、啊， 周圍喺度捉精靈攞住部手機。 唔同年紀嘅人啦，有啲人因為咁又買多部手機 啊， 同埋嗰陣時大家就多咗去走動咯。 係 因為有咩網上有啲咩傳聞就話，喂唔知幾點邊度邊區有隻嘢， 係啊係啊。佢限住唔同嘅地區，跟住咧就有唔同嘅時間，佢先至會喺嗰度出現。跟住啲人一窩蜂咁去嗰度捉咯。 係啊，仲要有限數目嘅喎，即係佢捉咗咧， 可 能 你就冇 啦 咁樣。 哇！呢、這、一個遊戲，我覺得真係諗得好鬼 好嘢， 好鬼勁啊！ 嗱，不過喺香港就好得意，即係我成日話香港所有嘢都一窩蜂。你記唔記得我？如果冇記錯係16年嘅嘛，呢個遊戲16年嘅嘛。 嗯， 仲有冇人玩啊？冇啊！我唔係話而家，17年已經冇乜人玩啦。 但是你又不可以说他絕晒職， 未絕職，但是就少了跟那陣時两件事。 两件事，不过又真的有人，你到到梁學希可能你而家都见到仲有人 玩。我認識得身边有人玩㗎，即係呢无啦啦真係唔係讲笑，我有啲親戚呢即大我十几年嗰啲呢，喂 仲去捉。 今个 weekend 不如去边度边度，我话做咩好唔好去捉下精灵啊咁样。即係我係去食个早餐，佢就去捉精灵咁样。 咁我咪真係仲有更新㗎。 有更新咧，有好多嘢咩繼續會有啲新嘅怪獸啊！我記得嗰陣時咧，最火熱嘅時候啦，就係喺世界唔同嘅區域啊，即係唔同嘅州份。 有 special 嘛？ 有 special， 跟住嗰年咁啱咧，就係我去巴西，跟住我就喺巴西 捉巴西龜啊！ 我就喺個海灘嗰度咧，就喺度揾，喺度捉。系啊，咁跟住當然啦，俾同事話：哎呀，好心你啦，你去咯外地，你走去捉精靈，係、 啊， 但係最後乜都捉唔到。 嗱、這個咧，譬如話我有個朋友咧，以前就好沉迷嘅，即係沉迷到點樣咧？譬如佢翻屋企嘅時候咧，即係佢平時用最快嗰條路徑可以翻到屋企，即係佢住，即係可以行 highway 咁樣啊嘛。highway 都唔行，我點解唔行 highway 啊？唔得啊 ，highway 捉唔到精靈啊！ 係 專登行翻啲即係迂迴曲折嘅，即係啲舊路咧，先可以喺嗰啲地方咧。佢話間唔中嗰度有精靈出嘅。跟住咧就專登咧，就要花多好多時間行一啲 兜路 咧，都要捉只精靈。 我嗰陣時其實真係造就咗一個經濟產業出嚟啊！係大家會租一架車咧、 周圍揾啊， 周圍兜，即係譬如我哋夾埋三個人咁樣，咁啊租一架車，然之後就哇港九新界咁樣兜勻嗰個司機，咁啊自己一路行就一路捉咯。跟住你突然之間就會發現，咦？點解前面嘅車行得慢咗嘅？ 佢都係同你一齊咯，捉緊咯。嗱，不過即係雖然話個熱潮香港可能已經淡化了很多，但世界各地仍然有人在玩嘛、 啊、 即特別在疫情期間又關什麼事呢？早排我看新聞呢、就在英國就有人仲係捉緊，咁跟住點咧？因為他哋有一個 lockdown 咗噶嘛，你唔俾穿州過省嘅當地，佢為咗捉精靈咧，佢照樣揸架車周圍去，就要揾只精靈，當然被人拉咗啦。所以大家奉勸。疫情期間真係温馨提示，就算隻精靈幾緊要， 留喺屋企捉啦， 留喺屋企 捉啦，佢應該會等你嘅。 醒，踏上漫长路凭友情，活在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十万伏特电能效应，加些勇气、智慧、希望作掌门，要用我伎俩尽训练那宠物精英。Pokemon， 日日锻炼去取胜，沿路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山庄。I love Pokemon， 愿你你是朋友。能用尽力量 ，yes。活在球内尽是生命，集合能量弹力超劲，日日能陪伴着我精灵的群星。在漫长路凭友情，活在银河全凭着爱，终于一天必会得胜。专心与你，与你去竞争比拼。发福特电能效应，加些勇气、智慧、希望作掌门，要用我伎俩尽训练那宠物精英。Pokemon， 日日锻炼去取胜，沿路看见每个都市，飞过绿树变变山庄。I love Pokemon， 仍然你是朋友，打开心中的爱，便能用尽力量。 梁荣忠， 点啊？崔杰彤， 忠哥，听到呢只音乐，你谂起啲咩啊？ 就嚟过年咯， 仲有咧， 开开心心， 仲有咧， 晨光第一线继续系八点到十点。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新年都系晨光第一线。你有冇谂过派利是啊？ 冇喎、啊。 哎呀，今日俾佢走咗添啊！ 佢一定会派嘅， 梗系啦。佢谂噶嘛呢、這个，我谂佢都系玩下啫，制造紧张嘅气氛。不过就提提大家，准备过年啦，咁啊，日子越嚟越逼近。今日就已经系年23啦，咁可能咧大家都买花嘅买花啦，布置嘅布置啦，准备大扫除啊。 琴日已经立咗春啦， 冇错 啊， 新嘅一年啦，应该系 开开心心啊！喺电话旁边有小白喺度嘅 ，Hello， 小白， 早晨啊，咁啊，开开心心啊，好紧要。咁啊，特別咧係呢一段時間啊，大家需要互相幫忙啊嘛，係咪？咁啊，無論係而家定還是係嚟緊啊農曆年咧，咁啊香港咧都受到即係疫情困擾啊，咁啊大家未必咧可以好頻密咁樣好似以前咁啊周圍去到拜年，甚至乎咧有陣時即係一日三餐咧，大家而家都係一樣感受緊嘅，就係好多時都會叫外賣嘛。咁啊人間有情嘅，咁啊唔單止淨係香港啦，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朋友咧係需要咧就叫住呢個外賣咧去到幫忙。他們的三餐，其中有一個呢就是在南韓，咁有個人咧，佢就即係本身唔係好開心，有個男士唔係好開心啦。咁啊，佢又叫外賣啦。 咩事唔開心啊？ 佢可能因為財困啊 、 感情啊，咁佢咧就覺得唉，度日如年咁樣。 係。 咁佢都食飯，咁佢就落 order 啦。落 order 嘅時候咧，佢就嗌咗個 pizza。咁佢咧就喺 pizza 嗰度咧，咁你通常嗌外賣嗰啲地方寫住 remark， 即係你可以寫低你想講啲咩嘅。 即 係 酒菠蘿啊，多茄汁啊，咁嗰啲啊嘛。 係啦，咁佢咧就喺嗰度咧，佢就寫咗一句咧好灰嘅説話，即係講到自己點樣唔開心啊，真係度日如年啊，唔想活啦、咁樣，喺度寫呢啲咁嘅嘢。咁啊個 pizza 照嗌，咁但係呢個收 order 嘅時候咧，咁呢一間小店咧薄餅嘅小店，佢就見到呢、這個人。留 order， 咦佢有个 remark， 佢写咗呢啲好唔开心嘅说话。跟住呢个老板睇到之后呢就觉得啊大家都应该喺呢啲时候互相鼓励。咁於是乎点呢，咁呢个老板甚至乎呢佢就话到呢一张个 order， 我自己去送。 喔、 哦。咁、那个老板係啦，除咗佢 要回一回佢係咪， 冇错啦，要回一回佢。咁佢呢就话到啊我要去自己去送呢个 order。咁而且呢亦都喺度话到啦要去送佢一个嘅拥抱又好啊，或者同佢倾下偈啊，俾多啲温暖佢。 点不知佢又剔咗无接触送餐，佢就唔开门，再放喺门口算啦咁。 咁佢又冇。咁真係呢个男即係个唔开心嘅男子一开门嘅时候呢，佢见到个老板，个老板就亲自慰问佢，啊你做乜嘢啊，同佢倾下偈啊，同佢好多关心啊，咁令到呢一个嘅后生仔呢 整個人都精神翻曬，係啦，咁啊非常之好。所以話咧，有時送外賣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感人嘅故事咧可以發生嘅。嗱，咁而家就快係農曆年啦，咁我哋咧都可以令到呢個感人嘅事咧不斷咁樣延續落去。咁你話係咪要我唔開心又喺個備註嗰度寫？先至咧就係等人嚟關心我咧，梗係唔係啦？我哋個個咧都有有啲辦法咧令人開心嘅。嗱，嚟緊啊農曆年啦，大家送外賣嘅時候咧又辛苦，咁啊不妨咧啊，無論係叫外賣嘅、送外賣嘅，俾多少少力，俾咩力咧？嗱，如果你 發財， 係啦，恭喜發財一定要，因為喺台灣咧有一個有一班人啊，佢哋咧就為咗令到呢個送外賣可以送得。开心啲，令到大家已经感受到呢一个农历年嚟紧嘅气氛咧，所以你送外卖嘅时候咧，会拎住挥春啦， 系， 同埋会戴住一顶咧，即系揿门钟之前戴住一顶财神帽。 哇，接财神啊！ 冇错啦，佢哋咧就将呢个中国人接财神嘅气氛咧，就喺呢个送外卖嗰度咧就放埋出嚟， 系， 咁啊令到咧大家就觉得，喂，我送外卖，其实系一件好事， 嗯， 因为我可以叫个财神嚟我屋企， 系啊， 你就接财神啦，咁样 冇错啦， 咁你当然要利利是是啦，系咪先？变身兵头， 呢个真系 win win 啊！你谂下，我只要做多少少嘢，其实香港嗰啲即系送外卖嘅朋友都可以谂下嘅。你真系 win win 嘅，嗱，你揿门钟嘅时候，你开开心心带住顶财神帽，同佢讲一句恭喜发财，祝你今年身体健康啊，龙马精神。喂，人哋睇到咧，真系唔同嘅。我就算本身个 apps 已经俾咗钱啊。我点都行入去，我同佢讲你等等，我点都行去攞翻封利是俾佢啦。 系啊，即系睇到个诚意啊嘛，因为送外卖嗰啲朋友全部都系揸电单车咧，佢先除咗头盔， 又要再戴翻顶 财神帽，跟住再上嚟，哇，几多嘅工序啊，最劲啊！有啲送外卖嘅哥仔咧，可能仲要自己咧，即系攞部手机播埋嗰啲啊。 啊！祝 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都嗰啲啊，咁样跟住你就成件事啊，好有气氛啦。 系啊， 咁啊，长斗利是长收到咁样咯，系嘛，开心啊吓，呢、這个绝对系、 啊。有阵时啲气氛咧，唔系话一定要等边个做嘅、嗯，我哋自己市民咧，其实都可以做下噶嘛。咁、 嗯、 人哋开心，我哋又快乐咯，系咪先？除咗财神，你仲可以咩福禄寿啊？你自己谂晒噶嘛。嗱，头先阿 O 又可以话啦，啲人除头盔又戴。翻个财神帽够诚意啊！但如果你话送外卖嘅，我可能我唔使揸电单车嘅，我都喺附近，我徒步送嘅， 系 咪步兵咁样？咁我直头戴住个财神帽，我周街行，哇！你谂下，如果条街嗰度多啲有财神，多啲有福禄寿嘅话， 系啊， 其实根本个气氛已经系 寿星公要戴个额头， 系啊，当自己轮开红馆咁样咯，周围攞利是咯，啊，但系小心啲啊吓，唔好随街攞啊，一阵人哋以为你收。 系咯，系啊， 收保护费啊，咁啊唔好啊。喂，不过咧，小白好笑啊，即系有啲家长咧都会有阵时有人嚟拜年啦、啊，有啲小朋友咧就因为平时惯咗逗人哋利是啊，就一听到门钟声咧，即刻冲出嚟啦， 恭喜发财， 利是到来。其实咧，跟住嗰啲外卖师傅咧就尴尬， 尴尬啦，尴尬起嚟啦。 因为我哋咧传承落嚟咧就系长辈派利是俾后辈或者小朋友啦。咁嗰个师傅理论上都系长辈啦，或者年长啲嘅人啦，可能啲外卖仔仲要呕突。 嗱，所以咧呢、這个就要两手准备啦，可能个袋里 面外卖师傅啦， 系啦，外卖师傅咧就要袋住一啲咧俾小朋友嘅糖，系啦，咁啊以免尴尬嘅情况发生。 万圣节咁大家咁搞到， 系啊，冇办法啦，你来我往啦，都系嗰句啦，即系我哋一开始讲都系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啦。虽然今年冇得周围出去拜年，好似小白咁样讲，亦都冇得飞嚟飞去啦。今年咧应该系十年以来咧最多香港人喺香港过年嘅一年嚟嘅，呢个系一定嘅，因为俾大家过年啊，晨早都话，喂，我去马尔代夫啦，我去泰国啦，我去日本啊， 系正常呢个时间啦，我已经唔喺直播室噶啦， 我已经喺度啦， 已经飞咗， 我嘅灵魂唔喺直播室好十几年噶啦，其实冇翻过嚟，我灵魂一路都系过紧灵魂奇遇记， 系但系精神喺度系咪？ 系啊，精神永远长存啊吓，咁啊， 咁啊，今年过一个特别嘅新年啦，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系啊，扫走呢个疫症啊，大扫除嘅时候， 唔该晒小白， 唔该晒小白。 咁啊，哇！今日咧温度啊都几好、啊，有阳光啊，都系一个好嘅天气嚟。 系回升翻少少啊，相对湿度66%，室外气温而家18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4日系一年嘅第35日。 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30日。2004年2月4日，由朱克伯格同佢嘅哈佛大学同学创立咗 Facebook。名称嘅灵感系嚟自美国高中提供俾学生包含照片同联络资料嘅通讯录。Facebook 原先净系俾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注册，后来加入嘅大学越嚟越多，到而家已经多过1.5亿个活跃用户，亦有多种语言版本。除咗文字信息之外，亦可以传送图片、影片、文件、贴图、声音媒体信息。据资料显示 ，Facebook 每天上传3.5亿张图片。2月4日出生嘅朋友会用同其他人唔一样嘅方式理解呢个世界，有时会用迂回嘅方法完成最简单嘅事，容易产生无聊感，喜欢安排大量活动、计划、兴趣。如果你系呢一日出生，在社交网络的生活可不可以填补你性格上的不足？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已经习惯透过面书经常跟其他人分享，是不是只是停留在虚拟世界？现实世界的分享是否有另一种标准？ 预测天晴干燥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温暖，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不稳定同有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葵涌大厦街有火警啦，咁青山公路葵涌段去屯门方向通往德士古道之路咧，较早前嘅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啦。咁而家运输处提供啦，青山公路嘅葵涌段去屯门公路方向，去屯门方向啦，通往德士古道嘅支路封路已经重开啊，通往德士古道嘅支路重开。咁而家咧就只系封咗德士古道啦，去大窝口方向。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象鼻山路去荃景围方向，近住象山村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唉，又塞车。 我是 Lazy Lion， 等我话你知，叹少啲气，由简单做起。如果距离唔远，不如搭小程车，选择行路到目的地，用少啲交通工具可以减少碳排放，令空气清新啲嘅，喐一喐健康啲，环境又好啲，人都开朗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喂，阿爹，放大啲，再大啲啊！唔够清晰啊！ 喂，350至600毫米啊，都唔够！ 哇，你睇佢姿势唔系几舒服啊！ 喂喂喂，你两个都作风大胆啦，喺 office 度讲啲咁嘅嘢？ 咩老细？我哋讲紧啊，调校电脑舒适嘅观看距离啫。 但你又话姿势唔舒服？ 系我哋讲紧将办公室座椅点放先舒服啊嘛！ 哦，咁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办公室够舒适整洁，员工做嘢自然安全又快捷。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鼓手嘅友谊系靠一对手。乐队 One Promise 的鼓手 Anton 暂时因为骨枯而打不到鼓了，但他就仍然负责今次作品鼓的编排的，只不过落场就找了同样都是鼓手的老友李一丁代打。作曲 One Promise 填词陈永谦，编曲 One Promise Gary Tong CY Kong， 今次都有 Gary Tong 加上 CY Kong 的。上榜暂时四星期，上升两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One Promise， 明年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 今日一定是聚焦在那隻新股那裡啦，究竟心通通不通得到呢？明日啊，大家又夠不夠快手呢？ IPO 市場依然暢旺啊，咁啊，祝抽到的朋友呢，找到賺到，身體好，拜個早年先啦。 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法国旅行，可能你经常都会问呢一句说话 ：Qu'est-ce que c'est？ Qu'est-ce que c'est？ 见到一啲新奇嘅风光，你会问 Qu'est-ce que c'est？ 去到一啲纪念品嘅商店，你可能又会问 Qu'est-ce que c'est？ 总之就见到任何新奇嘅事物，你都可以问 Qu'est-ce que c'est？ 咁到底呢句说话点解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C'est difficile pour moi d'être sincère, mais dans mes rêves, parfois, je me libère. Mes pensées se bousculent en moi souvent, j'aimerais tant te voir maintenant. C'est le clair de lune qui me fait pleurer, il est minuit, je ne peux pas t'appeler. Tellement perdu, je ne sais plus quoi faire, mon cœur est fragile. Qu'est-ce que c'est？ 这句说话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是什么来的？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法国旅行，法国人都会很热衷解释给你听当地的文化和历史的。所以记住了，学识这句说话 Qu'est-ce que c'est？ Qu'est-ce que c'est？ 当你去到法国，又或者在香港遇到法国人的时候，你都不妨跟他讲这句 Qu'est-ce que c'est？可以了解多啲你想知道嘅事物，从而仲可以认识埋法国嘅文化同历史添。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今朝早失败奶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咧上个礼拜同我哋讲下佢创网店啊，即系做一啲咖啡啊、家品啊、平台生意嘅阿 Jenny Show 咧，就讲下上次遇到一个困难，令到佢即系停业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而家咧又再翻翻嚟，再做翻呢个网店，咁啊睇下中间咧系得到啲乜嘢嘅经验啦。早晨啊 ，Jenny。 早晨 ，Jenny。 早晨啊。 系 啊。喂，咁啊先讲下啦。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咧就最中意饮住咖啡噶啦。一路咧啊，有杯咖啡攤住聽晨光第一線係最好啦。咁咖啡都係一個好大嘅潮流嚟嘅。我自己都好喜歡啦。咁但係咧，香港咧中意飲咖啡嘅人咧，就叫做又想懶啲，但係又想咧飲得好味一啲咁樣啊。咁有陣時你話哇，當然攞住即係有啲人覺得係美式咖啡杯嗰啲紙杯好型啦，即係扮嘢都要 keep 住嗰個紙杯咁樣。 明明飲曬㗎，明明都唔抌， 佢都唔抌咁樣係嘛？咁但係更加多即係如果識得品味咖啡嘅朋友就啊，可能會手沖啦，或者啊飲掛杯啦咁。啊 ，Jenny 都有呢一类嘅产品提供，不如可以讲下你自己系咪一个咖啡控啦？第二就系你嘅咖啡同其他铺头有啲咩嘢唔同嘅特别呢？ 好啊，咁其实咧，我真系咖啡控嚟嘅。咁最初真系就咁饮咖啡啦，咁又冇唔系太识冲嘅。咁后嚟咧，我就自己即系因为兴趣就去咗考埋咖啡师牌咁样嘅，咁所以就会自己喺屋企冲，同埋会唔同试唔同嘅豆啦。咁喺试唔同嘅豆嘅时候咧。就諗緊啊，不如我自己都試下引入日本嘅豆啊，因為而家其實疫情期間大家都去唔到旅行啦，咁想買日本豆可能要真係要 online， 但又係要轉運咁樣嘅，咁我所以我就自己膽粗粗咁 send email 去自己中意嘅日本咖啡品牌，咁就啊睇下可唔可以俾佢哋俾我做 wholesale 咖啡豆，咁有幾間咧，其實都而家都傾咗嘅，咁所以就而家我就會做日本咖啡豆嘅代購咁樣樣咯。 嗱，我深入少少問啦，日本咖啡豆，譬如同我哋飲開埃塞俄比亞或者肯亞其他唔同嘅地方嘅豆，有啲咩唔同咧？嗱，同埋我哋飲日本咖啡咧，就個感覺咧就聯繫到咧啊 girly 啲嘅，精緻啲嘅，好似我哋睇嗰套日本電影《咖啡冷》。调之前咁样系就会觉得啊，好，即系个感觉系同美式啊或者其他地方欧洲嘅咖啡系好唔同 咁。嗰只好经典、好复古嗰只咖啡杯啊，连埋只碟系嘛？ 同埋好似日本都几兴用嗰啲红吸壶去做噶喎，系咪啊？ 系啊。咁其实日本嗰边咧，其实五六年前啦，开始流行呢个浅烘焙嘅。咁飲嗰個味道就係真正咖啡豆出嚟嘅原味啦。咁可能係有啲有兩隻嘅，一隻係比較果酸味重啲啦，咁一隻就係果實味重啲嘅，即係可能杏仁味啊咁樣嘅。咁就係睇下你自己中意嘅自己中意嘅味道去揀翻啲 fruity 啲或者 nutty 啲嘅咖啡，咁跟住就透過手沖咧去飲翻咖啡嘅原味道咯。 嗱，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因為識得去叫做玩呢啲咖啡豆或者去買呢啲咖啡豆嚟飲咧，可能都唔係完全冇要求嘅人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冇咗嗰個攞上手聞一下，或者即係比較一下，你聞一下呢個香味嘅咁樣嘅時候咧，會唔會又輸蝕咗少少咧？喺網上面買定係其實唔係嘅喎，只要我寫得好清楚，即係呢個咖啡豆嗰個特點喺邊度咧，其實嗰啲中意飲咖啡嘅人咧都会买嚟试下嘅，即系我想了解一下嗰个行情到底系点样样。 系啊，你讲得啱啊 ，Kitty。咁其实我哋会写埋嗰个咖啡豆冲出嚟个味道系点啊。咁啲客人咧可能啊，佢哋自己因为有啲其实可能会有啲酒香嘅，咁佢哋会中意啊after taste 嘅长啲，咁佢哋会拣翻唔同自己唔同口味嘅咖啡豆咯。咁我自己后嚟咧就会再做，而家做緊一個係掛耳咖啡包嘅一個產品啦。咁咧就係咧，咁而家咧啲客咧買咗日本咖啡豆之後咧，我會送一包俾佢哋試嘅。咁如果假設而家香港人好忙啦，咁佢哋可能翻工之前或者喺 lunch hour 都想試杯手沖嘅，咁我嗰個掛耳咖啡包咧就可以做到手沖嘅效果咯。 幾好喎、啊！頭先我就一嚟就聽到話，哇，有啲酒味嘅咖啡，即刻想試一下先咁樣。但又係啦，問翻疫情有冇影響到生意咧？定還是疫情提升咗你嘅生意營業額咧？點解咁樣問呢？就係、是、反而有陣時做網上銷售喺過去嘅2020年咧，其實反而好咗，因為大家要 stay home 啊嘛、 嗯， 或者你要 work from home 啦，咁可能平時公司咧就有部嗰啲粒粒咖啡機嘅，可以俾你攜嚟撳啊，好簡單咁樣去飲得到咖啡。喂，唔係喎，喺香港我要 work from home， 我都要沖咖啡㗎，咁、我都要可以有杯咖啡去傍住我一路工作，咁就變咗啊，不如上網買啲咖啡粉或者掛耳翻屋企沖啦，咁樣會唔會刺激咗你嘅銷售，定還是係啊反而疫情對你哋？內貨以至在日本運過來都有些窒礙這樣呢，交給你講一下、 其實呢銷售是好了的、因為呢很多人都是真的 work from home， 他們都想好像平時那樣喝杯咖啡一路做東西，所以呢咖啡豆呢他們會、送回家，他們就可以自己在家沖到、另外的話呢、寄過來 運那裡，其實最初12月那段時間呢郵政嗰個服務係比較慢咗咧，咁其實都會影響到佢哋運貨嘅。咁但係近呢兩個禮拜咧，其實又回復翻，所以就冇影響嘅。咁可能大概五日內已經係收到日本寄嚟嘅咖啡豆。 主要入貨即係入呢個日本咖啡豆咧，喺邊個地方入啊？我想問，即係邊個縣啊嗰啲咁嘅嘢就 得。哦，其實有而家暫時咧就有東京啦，跟住有翻個大阪，同埋最近都有做名古屋嘅。咁、東京係最受歡迎嘅。 係、但係我覺得呢、這個underdog 啊，名古屋有機會跑出，因為我聞説名古屋嘅咖啡豆都係好出色嘅咁樣啊。 係，我自己試我都覺得名古屋都會比較特別啲嘅。 哇、哦！唔得，忍唔住而家就要即刻沖翻杯咖啡飲下。不過即係好恭喜 Jenny， 就係呢一門嘅生意咧，由佢16年開始嘗試做啦。咁中間遇到一啲困難，令到佢停滯咗一段時間之後咧，而家又揾到一個新嘅方向，即係累積咗經驗，繼續前進嘅時候啊，而家又好似都相當順利，唔錯喎咁樣，咁係值得高興嘅。 即係飲得杯落啊！ 係啊， 飲杯咩啊？ 咖 啡咖 啡 啦！恭喜曬 Jenny 啊！咁啊希望依一年咧，即係2021年咧，生意繼續好啦，咁樣令到你嘅網店咧擴大啲個生意啊，同埋擴大啲嗰個營業額啦，好唔好啊？ 好、，thank you， 多謝 Jenny， 拜拜， 好，多謝，拜拜。 某队友既然话要走，热闹场合是时候，自然地放手，那心烦都痛未透，旧人与新欢都已被接走，试过自救，努力够，却衡量已久，自尊心伤得极重手，肤质添多几某，十年半盖过的多不讲究，等捐书修补失修，一对手封了一个门口，又幸有某某现身与唱歌，擦看我感受，多得一颗心中过度，多得空位得你替补，死灰当中心跳复燃，愁云再密布也未太早，多得一位吹去分头， 你唔鍾意我啊？ 点解咁讲呢？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係因为我鍾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係关心你。 小白， 小白 喺度， 喺度，听到小白把声，细细地，我呢度听到小白细 细细地声啊，细细地啊，咁样声， 小白咁快啲变翻做大大白先得。系。系啦，咁想同阿钟哥同阿崔杰同咧讲下咩咧？就系、是、英女王咧，咁啊伊丽莎白噶嘛，系咪先？咁佢犀利嘅，咁原来咧佢有好多随从跟身之余咧，佢仲有好多唔同嘅暗号。啊，原来暗号我哋喺英女王身上边咧都可以见得到咧，系一种好特别嘅沟通嘅技巧嚟嘅。 系， 都几得意噶啦。例如英女王大家都知啦，佢出行嘅时候咧啊，好优雅嘅，戴住个手套，咁啊侧边咧成日都会拎住咧，因为放住个包包噶嘛，拎住个包包嘅，细细地咁样。原来咧有报章就话到啦，有报章咧就话到啦，佢嗰个包包嘅位置咧 系 代表英女王想同佢嘅随从。讲啲乜嘢嘅？ 哦， 系啦，都几得意喎嗱。原来佢嗰个包包佢习惯咗咧，就用左手攞住嘅。例如佢倾偈嘅时候，突然间将左手个包包换到去右手拎住咧， 系 即系暗示喂，我要准备完噶啦。嗱，我会完呢一场嘅 conversation， 完呢一个对话噶啦。嗱，你哋准备 call 定车啦，咁样。 系系。 好啦，跟住佢就话到啦，如果英女王将个包包又放喺呢个台上面咧，意思即系话咧，嗱，我而家我俾五分钟你哋。五分钟呢我就要走㗎啦咁样。仲有埋係呀有埋时限添㗎好犀利㗎。好啦如果将个包包放喺地下嗰度呢即係代表喂 ,emergency, 紧急啊。啊我好唔鍾意同呢个人倾偈啊。 即刻走。 你哋搵人嚟救我。 係。 係啦真啊可能会突然间话已经够钟啦英女王要走啦咁样。好鍾意㗎嘛係咪、好啦仲有啲嘢得意嘅。呢个同包包冇关就同隻戒指有关啦。就话到如果英女王好似赌神咁样。 系 钻戒指啊，代表咩咧？咁系咪装只老狐狸咧？ 唔系喺过去嗰五十铺里边专登装你呢只老狐狸， 冇错啦。佢就话到，如果包包唔喺身边，钻戒指咧，咁啊亦就真系话到暗示啊。啲工作人员佢咧都系想离开，意思即系话转得快啲，希望佢哋咧就揾人过嚟咧就帮下手咁样嘅。咁嗱，其实除咗英女王之外咧，我自己好多时都会同嗰啲日本， 即系我以为你话除咗英女王之外咧， 我自己都有啲暗号嘅。 我就冇暗號啦，但我就見好多咧，即係做訪問嗰啲歌手啊、明星咧，其實佢哋都有好多暗號嘅，即係例如佢哋戚眼，或者咧有陣時佢哋同嗰個工作人員望一望、打下眼色咧，啲工作人員真係知道佢想點樣，特別係啲咩情況咧？當一啲好刁難，因為有陣時有好多記者一齊問啲歌手朋友問題嘅時候咧，咁佢哋就覺得開始辛苦啦，覺得局促嘅時候咧。咁你就會打眼色，然後你身邊嗰啲咧就保姆咧就會行過嚟，就可能講啲好難聽嘅説話，又或者夾硬 cut 咗大家嗰個嘅訪問，就話時間夠啦咁樣。咁好多時問翻咧嗰啲即係熟咗嗰啲經理人公司之後，佢哋就會話到，因為咧個歌手或者嗰啲重要嘅人物，譬如英女王咁樣咧。他哋是要顧住他哋嗰個形象。 啊，當然啦。 係啦，佢哋嘅形象咧就是一切啊嘛。 但係咁喎，小白，我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嘅係咁英女王都仲要繼續出巡啊，即係會面噶嘛。 係啊。 咁我而家啲暗號俾你哋知道曬咯喎。咁係咪即係成 set 轉咗咧？意思？ 即係如果佢知道見到英女王，放個包包喺台面啊，即係我仲有五分鐘嘅啫。 係咯，係啦，即係而家全世界都知道佢放個包包喺地下，佢唔中意。 咁佢咪轉咗啦嗱？如果放個包包喺地下，你發覺咦冇人嚟喎，咁即係代表原來佢哋嗰個包包嗱。例如星期一、二、三、四、五，佢哋包包放地下，个意思系不一样嘅。 哇， 系咪啊？ 就好似打排球咁样咧， 系啦， 排球咧，佢手指写喺后边噶嘛。 你不要系啦， 成日都要转。如果唔系咧，俾对家知道，哦，你用快光，哦，原来你谂住夹嚿叉烧，咁佢哋就会知道咁样。 系啊，冇咁容易俾我哋破喺度啊。 不过俾一样嘢你睇下，你知唔知呢个系解释啲乜嘢？ 咩？ 如果你将一碗饭你自己食紧，喺台面啦， 系啊系啊系啊。 如果你将碗饭食下嘅时候摆咗喺台底。你知唔知呢个系咩暗号啊？ 系咩啊？喂喂猫 狗仔，狗仔喺附近， 真系有噶， 啊， 真系有噶。 哎呀，即系话你养咗其他嘢， 哎呀， 俾佢食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阿昌，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天田，早晨，钟哥， 早晨，有啲咩好嘢介绍啊？ 好啊，先同大家介绍，今晚7:35，7:07有医生与你，咁啊，医生与你咧，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偏头痛嘅问题啊。 哦，好， 咁啊，好多朋友咧有啲迷思噶嘛，就话即系偏头痛会唔会系关我夜晚洗头 事嘅咧？ 系即系噏住咗一边啦。 系啦，咁啊，今晚会有医生啊嚟同大家解救一下，究竟系咪真嘅？ 好， 亦都会讲下偏头痛咧，其实系咪需要戒口嘅咧、 嗯？ 更加咧会请嚟一位中医啊，同大家示范下，即系正确嘅穴位按摩，就有助舒缓呢个偏头痛嘅、 嗯。好、哦， 系、 嗯、 啊， 跟住一齐按下。 听落好似你有呢个问题系嘛？ 我冇，我食得好瞓得好， 全家都好幸福。 Touch wood 系啊，全家都好幸福。 冇做亏心事啊！ 唔系，我真系上次好似系咪啊？李嘉仁医生都有同我哋讲过偏头痛呢样嘢咧，我都仲喺度即系讲过头。说话话，哎，我真系好彩，我从来都冇试过。但系我屋企人咧，细个时候就成日听我妈讲话佢偏头痛嘅。咁、我谂都系好多都市人常遇到嘅问题嚟嘅。 咁啊 ，Kitty 可以学下今晚孝敬妈妈啦。 系啊系啊，我帮佢按下。 唔系就阿伯母啊，大家全祝你全家幸福。 得啦，唔使撇清啦，明噶啦。 知你咩心态嘅？ 系嗱嗱声介绍今晚日常八点半。 系 今晚咧就提醒下大家啦，呢、這个31奖知识呢、這个有奖问答游戏、最后一个星期。即大家想在個过新年之前赢大奖，记住今晚7点至8点打这个电话报名 2664-1038 2664-1038，玩游戏之外今晚日常八点半亦都会介绍一个个人护理的项目，即比较另类一点、即不是女士做 facial 那些，是彩耳。 会、 系啦， 呢、這个唔另类嘛？我见咧之前啲人去按摩啊，或者揼骨咧，都有呢个彩耳服务嘅、 哦。系啦，咁啊，据讲咧，即系原来而家好多后生仔啊，专登去学彩耳。系啦，即系听落好似 仔， 系啦，听落好似啲长辈去玩多噶嘛呢样嘢。 咁 啊，今晚咧就会请嚟一位，即系两位啊彩耳店嘅店主，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嗰啲彩耳咧，即系点解。咁多後生仔學啊！ 香港都唔多咧，唔知道，因為以前聽都係話，即係翻內地按摩嘅時候有埋彩耳咁樣噶嘛。 咁、我明白了，而家翻唔到內地住嘛。 哦，所以就喺香港就要搞呢一個行業啦。咁 係啦，咁今晚大家一齊聽一下啦。 但係美容業有三門喎，咁即係點啊？ 咁啊要喺街邊咯，自己學咗自己同屋企人採咯。 自己採住先係咪？ 係啦，咁啊今晚會聽佢哋介紹個技巧同埋用咩架撐咁話啦。 OK， 好啊。 係啦，咁啊緊接住去到夜晚9点半啊，今晚有呢個悠遊在四方幻想希臘。咁、第二集啦，上一個星期都介紹過啦，咁就係講下咧啲英國人抱住一啲自己嘅幻想去到希臘嗰度咧，過佢哋嘅新生活，佢哋移民去希臘。咁、今日咧就會介紹另外兩個 case 啦，咁就有一對新婚夫婦，佢哋係測量師嚟嘅喺英國，咁、就覺得即係話喺英國生活啲城市壓力太大啊、去到希臘嗰度即係有個好正嘅生活啦，咁今晚会系同大家睇下咧，佢哋去落咗地之后咧，系咪佢哋幻想中咁美好啦？ 系咯，即系你成日想去旅行啊，或者去度蜜月嘅地方，但系要你长住喺嗰度叫做移民，系即系同你心谂嗰个景象一唔一样咧，都可以睇下。 仲有语言不通嘅问题添啦。 系，冇错冇错。 咁啊，最后好快讲埋，今晚11点午夜广场文学放得开，最后一集啦。今晚系讲诗啊，诗歌嗰个诗。 系。 咁啊，睇下咁有啲介绍下啦，有咩诗系啱而家嘅香港人。读下啦，咁样 好啊，唔该晒刘昌， 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昨日再在沒有預告之下將三個地點列為受限區域進行強制檢測，其中土瓜灣定安大廈 D 座的行動早上大約6点半完成，截至午夜12点半，有大約241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確診個案。柴灣興華一村美華樓的強制檢測行動早上大約7点完成，政府話有大約1820名居民接受檢測，冇發現確診個案。政府亦都派員到訪柴灣受限區內大約760户，大約38户冇人應門。屯門風景園第一座嘅受限區域內，政府今朝大約7点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截至凌晨2点，大約487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有小部分樣本檢測結果仲核實緊。 政府在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56户，大約28户冇人應援，包括一些確診個案和可能已經接受隔離的住戶，亦都有可能部分單位是空置，政府會跟進。政府強烈建議今日起所有出入政府總部的人士需要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不少公務員早上進入政府總部上班之前先掃描安心出行二維碼，有公務員首次使用程式認為有助追蹤患者，希望逐步全面推行至其他非政府大廈。亦都有公務員說原本已經要用職員證發卡進入政府總部，相信已經有助追蹤出入記錄，認為新措施有些多此一舉，但是自己是公務員，即使覺得不方便亦都會支持和配合當局的做法。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被問到美國是否仍然支持一中政策，他表示支持，重申美國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沒有改變。美國白宮發言人普薩基表示，總統拜登將會在當地星期四到訪國務院，期間會簡述政府的外交政策，但是不會詳細說明政策的細節。普薩基重申，拜登認為美國需要與中國緊密合作。國務卿布林肯亦都表示，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英國新增19202人確診新型肺炎，1322人死亡。全國超過10000000人已經接種首劑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首相約翰遜話：英國目前的感染水平仍然好高，當局在考慮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之前，需要審視更多疫苗對變種病毒的數據。約翰遜說，當地目前在醫院留醫的確診人數是這一波疫情以來首次下跌，形容是有希望的跡象，但是感染水平仍然很高。他說若果情況許可，期望學校可以在3月8日重開，認為這個是謹慎考慮之下最早可行的復課日期。他又期望到今個月下旬可以公布更多逐步撤銷封鎖和放寬限制的時間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温暖，周末同下周初早晚有几阵薄雾，下星期二、三天气唔稳定同有雨。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70点，跌136点，总成交金额18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06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3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258元，跌3元；腾讯控股723元，跌13元。新上市的深通医疗系报20.2元。阿盛医药是报45.35元，跌3.4元；美团404.8元，跌9.4元；小米集团28.25元，跌7元；中国海洋石油8.68元，升2.2元；中国平安91.2元，升1.4元；比亚迪股份258元，跌9元；港交所510.5元，跌10.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5.05，瑞士法郎0.899，加元1.279，人民幣6.46，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204，澳元對美元0.76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2。日經平均指數報28504点，跌141点。港金現價報1694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09美元，卖出183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新界葵涌嘅交通先啦。之前咧，葵涌大厦街嗰度因为有火警事故啦，咁影响到咧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德士古道之路曾经系封闭，嗰度嘅封路就开翻。但系现时咧，沙咀道去德士古道啦，同埋德士古道去大窝口道方向咧，仍然系有封路改道措施嘅。九龙区咧，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开咧，之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事故系清咗场啊，不过一带都仲系多车嘅。而家沿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路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段咧，都系交通繁忙噶。之前观塘道东行线近平石村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系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多车，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过去港岛龙尾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欣怡花园。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新界现在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还是多车的，龙尾近沙田马场。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和将军澳宝林北路马油塘村去秀茂坪。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个个都话移民，唔通个个都想移民咩？ 但系如果我哋要移民嘅话，咁你同何哥就要同全间学校嘅老师同埋同学分开噶咯。 咁又系，一于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听住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睇下边个要走咯。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从来冇谂过呢两位朋友咧系会认识嘅，但系似乎佢两个合作咧又非常之有化学作用。Jason Derulo 再加埋 Maroon 5嘅主唱 Adam Levine 有呢首新歌 Lifestyle。 Oh girl, we notice your body, the coldest, everybody fall in love, fall in love. I'm a rolling stone, baby, come on, tell me what you like every night. Girl, I know you got your own, but you could be mine. You bout that lifestyle. 相信好多人都喜欢咧，就系 Adam Levine 同埋 Jason Derulo 嘅生活方式噶，好向往佢哋嘅 lifestyle。呢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老公，你睇我哋坐紧呢架高铁，时速成300公里啊！ 大湾区11个城市之间嘅高速公路、高铁网络等基建都非常发达。由香港去大湾区各个景点、城市，真系话咁快就到。 内地亦推出咗好多便利香港人旅游、休闲、置业同退休生活嘅措施，大大扩阔咗香港人嘅生活圈。 所以话，大湾区生活大把选择。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又是时候介绍一下一些红酒的小知识。有没有听过木桶香味呢？表现木桶香味的形容方式有很多，譬如朱古力、咖啡、好像烧焦了的吐司、布丁的焦糖部分等等。其实重点就在那个芳香味道那里。很多人呢对于木桶呢有严重的误解、在这里我一定要大声地说，其实并不是在木桶成熟高级好饮就代表呢有木桶香味的。所以大家真的要改正一下这些的谬误、正所谓听多样东西旁下身。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林慧接通了电话旁边的周小姐。早晨周小姐。 早晨林慧。 早晨、我知道你呢身边都有些你很爱锡的人呢是生日的。 是啊，我细妹啊。 嗯，细妹点称呼啊 ？Gloria。 哦 ，Gloria， 咁啊，今年会唔会都可以见到一面庆祝下？ 是啊，会啊。佢二月十三号生日噶。 哦，即系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二。仲有我祝埋自己咧，三月九号生日啊。 咁早已经讲定啦。 是啊，要啊。 嗯。 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新一年行好运。 系、这个好紧要嗬、啊，即系嚟紧牛年咧、希望大家咧都有个新嘅气象，样样嘢咧越来越好啦。 是啊是啊。 咁除咗妹妹之外，系咪仲有另外一个朋友生日添啊？ 有啊，同学啊， 嗯， 阿美玲， 美玲 二月十六号生日，阿米基， 嗯， 二月十六号，两个 twins 嚟嘅。 系啊，哦， 系啊， 但系咪两个都同你系好好朋友啊？ 系啊，识咗几廿年嘅， 咁真系缘分咯、啊。 嗯，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周小姐，我知道你都拣咗一首歌想送俾佢哋嘅。 系啊，卢冠廷嘅《陪着你走》。 好，呢、这个时候我哋一齐听下啦，多谢晒周小姐。 唔该，拜拜。 谁说时间变化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点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请你伴我同路去。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神厨房除了会同大家分享食谱，一起整啲压力又好味嘅菜式之外咧，当然都要紧贴下饮食嘅潮流啦。所以今日想同大家介绍一下一道又被热炒翻嘅食物啦，就系、是、椰菜花饭。阿欧有冇听过呢个椰菜花饭，或者有冇食过呢？ 食就未试过啦。不过阿 Sammy 郑秀文系咪又攞翻出嚟同大家讲话？哇，好健康 啊！系啊，其实咧，即系呢个饮食嘅潮流咧，就即系都多得大家去即系贴文啊，推动带起咁样啦。其实椰菜花饭之前咧都兴过一轮嘅。咁跟住咧，前日咧就见到阿 Sammy 喺 IG 嗰度咧就有 post 到自己就煮呢个椰菜花饭啦。咁、椰菜花饭咧，虽然 佢自己煮。 系啊，佢有影到自己，佢都有话自己都唔系好多落厨嘅，咁啊，你估下我煮咩咁样啦？系啦，咁样 post 咗一个椰菜花饭出嚟，咁呢个咧其实就即系将椰菜花压碎咗，咁、外表咧你谂下椰菜花白色噶嘛，压碎咗之后咧就好似白饭咁嘅样，咁咧就系一个好有营养嘅菜式嚟嘅，因为知道而家咧都有唔少朋友会进行呢一个生酮饮食噶嘛。 会啊，阿 Kason 好奉行噶嘛，罗启新 Kason 咧即系会同我讲话啊，其实咧点样可以食少？ 到啲碳水化合物啊，有啲咧多餘嘅糖分，其實對自己皮膚啊同埋身體都唔好噶咁樣。咁啊，我就自己都睇得多咗呢一方面嘅資訊咯。 係，我自己都係啊，我身邊都有啲朋友都佢哋幾 strict 去跟呢一個生酮飲食嘅。咁但係其實都有唔少選擇啦，我見佢哋即係唔係話啊一戒咗澱粉質就咩都冇得食咁樣。咁啊，其中呢個椰菜花飯咧，都係佢哋幾中意嘅一個菜式嚟嘅，因為咧食落肚咧又幾夠飽肚。咁你望落去，其實我覺得食嘢咧個樣都好緊要。你見到佢好似飯咧，好似都滿足咗你個心靈咁樣噶嘛。 你講得好啱啊！所以我題外話扯遠少少啊。我近排咧去咗一间斋铺嗰度食嘢咧，跟住佢个姐姐咧就热情推介啊，咁就话：，诶，靓仔有冇兴趣食啊？咸鱼肉饼饭啊，咁样，哇，咸鱼肉饼都斋到，斋到， 斋到，咸鱼都斋到啊！ 斋咸鱼 嗱，肉饼啊， 系我人生食过最好食嘅斋咸鱼。 斋咸鱼 系啊，佢仲有咧埋个姜油豉油俾你去点咁样咧。 哦，喂，呢个享乐时代你可以推介一下， 好啊。讲完我依家。之後享樂時代唔再講咯，交翻俾你講椰菜花飯先。 好啦，講下呢個椰菜花飯咧，其實喺外國咧都有唔少朋友即係都流行食嘅一個減肥食物。咁咧就話有人試過啦，即係鋪上網話自己試一個月咧可以減到11磅。 哇！咁啊，聽到都興奮啊！ 係啦，因為代替咗個飯。咁其實咧椰菜花飯有啲咩好咧？咁啊，被譽為呢個蔬菜之王嘅椰菜花，首先咧佢卡路里就低啦，咁熱量。就是白饭的1/6啫，但是它的纤维量就是白饭的3倍、嗯、所以其实吃完有饱肚感之余也能够促进到你的肠道蠕动、嗯、有效控制体重。椰菜花也有养颜、美容等等的作用啦、嗯、所以也挺受人欢迎。怎样煮法呢？其实也简单的。首先你椰菜花呢就将它最好一定你家里有个搅拌机就将它切成细细粒之后就摆落个搅拌机度搅碎佢啦，但系千祈唔好过度搅，因为你过度搅，你知道搅拌机系可以将你啲系啦打到变成汁咧， 溶咯，可能系咪？ 系啦，咁就冇咗饭嗰个感觉噶啦、嗯，就打到佢细细粒啦。咁当然你话用刀切得唔得啊？咁都得， 切到手软。 系啦，不过就花啲时间咯。咁啊，其实同真系炒饭差唔多，你就系开个镬啦，咪落少少油炒香你啲料，譬如少少虾啊，咁啊兜翻起，咁跟住咧就落你嗰个椰菜花嘅米，即系叫做打碎咗。椰菜花啦， 假飯啦， 炒佢幾分鐘咧，佢開始就會軟身啊，因為你打碎咗咧，佢就都比較容易會軟身嘅。咁、嗯、跟住你咪加啲材料，譬如你話少少牛柳粒啊，咁啊加翻啲蝦落去啊， 加紫菜啊， 蛋啊，咁樣兜一兜佢，最後你加翻少少黑椒同埋鹽咧，就已經做到呢一個嘅餸菜噶啦咁樣。咁、嗯、不過有樣嘢都要留意嘅，喂，講到咁好，係咪真係可以無限食？當然就唔係啦，所有嘢都過猶不及。雖然話咧。椰菜花就冇淀粉质，不过如果你真系长期戒淀粉嘅话咧，真系有可能会导致你热量过低，可能会有啲头晕嘅感觉啊，冇乜力嘅感觉。咁呢个自己咧就即系去取舍啦，即系你点样有一个均衡嘅饮食，再加上咧知道大家有冇听过飘零呢一样嘢啊？ 咩啊？ 即系打边炉咧，咪话飘零嘅 层嘢啊嘛，系嘛？ 系啦，即系或者呢一个椰菜花咧，属于中度飘零嘅食物啊。咁、所以如果你有痛风啊，又或者尿酸嘅問題嘅人士咧，就要注意翻嗰、那個食用分量啦。加上頭先講啦，佢嗰個膳食纖維好高啦，所以食完之後咧，記得都要飲翻多啲水。如果唔係咧，你就去唔到廁所噶啦。 我知道啦。 食完飯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飲完水啦， 戴翻個口罩先啦。 係咪講嘢都要戴個口罩先啊？ 咁梗係啦。 好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我的享乐时代。 袁浩 小白 睇到， 年轻食嘅声， 梗系啦。好啦，我的享乐时代，上次咧咪同阿钟哥同 Kitty 咧，都分享过，就系我好中意嗰啲叫做玩具公仔啊，嗰啲公仔咧就识喐嘅。咁可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呢，然后就摆啲自己鍾意佢摆嘅姿势咁样。 有啲场景俾佢啦。 冇错啦，咁呢就好似生鬼啲嘛个感觉。好啦，除咗呢啲公仔我都鍾意影之外呢，咁大家都知道我都鍾意行山嘅。咁行山嘅时候 呢。你唔係行咁简单喎，你係跑喎。 咪而家係行。 而家你迫于无奈喺度行啫。 之前。 我有次同小白行山呢，我不知几唔好意思。 点解呀？ 我已经唔係行得慢嗰啲嚟噶， 拖佢后脚系你。 我觉得佢不停就住我，好辛苦啊！即系我唔够胆休息，唔够胆停、啊。 即系你变成一个妇女咁啊，感觉上唔舒服， 冇啲咁嘅事，绝对冇啲咁嘅事。你就让我今个礼拜行咯，慢慢行我哋。 可以可以， 唞多阵先啦。如果唔系就又唔系行山啦，碌落山啦，大家嚟试啊。 系嗱，讲翻呢个行山，而家都好多人行啦。特别咧，如果你话2月4日开始，你发觉咧都有几多唔同喺山径上面嘅。花咧已经开咗啦， 咦？即系今日开始？ 系啊，又可以话今日开始嘅。其实而家都已经有噶啦，喺山径嗰度。咁我哋成日都话，而家冇得去，譬如日本旅行啊，冇得去韩国啊，咁啊，少咗好多赏花嘅机会啦。其实香港本身咧，都喺唔同季节入边有好多唔同花。咁行山嘅时候咧，咁最好噶啦，一路行就一路咧，我自己专注攞埋个相机，去影埋花嘅，都几靓嘅。最近有啲咩花咧，其实都可以几推介大家去到影咧。咁就系呢个吊钟花，系啦，唔知道大家想唔想象到咧，试下形容一下啦。咁就好似我哋心入边嗰啲教堂嗰啲钟咧，嗰啲系啦，咁啊当当当当嗰啲，不过你又将佢谂咗做粉红色。然后佢咧就系大概4至5个嘅呢个钟咧，就成为一束嘅花嘅，咁啊都系向下咁啊，钟荡荡荡咁啊，咁佢咧就成棵树咧，佢都可以系有好多束，即系换言之，成棵树咧系布满晒呢啲咁嘅吊钟嘅，咁啊离远睇嘅时候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几靓，因为个粉红色咧。其實幾搶眼嘅，係啊，因為我哋好中意睇日本嘅櫻花、韓國櫻花啦。咁我哋因為離遠睇，我哋見到成個山頭都係粉紅色啊嘛。咁香港山頭就唔會話成個都係變咗做粉紅色嘅。咁但係你一去到某一啲山徑嘅時候咧，都會發覺有呢一個嘅效果出嚟嘅。係啦，咁西貢啊，有好多行山徑，例如咩鰂魚湖嗰啲地方咧，其實吊鐘花都幾多嘅。咁大家有機會咧，又可以去睇一睇咁樣。 咁但係新年有冇啲咩可以邊度可以睇到迎春花咁？ 好 一梗系 迎春花系指佢真系迎春啊，系咪啊？即系好多种花，只要佢喺春天开就叫迎春花。 系啊， 佢一个 cat 嚟嘅，其实 系啊。不过有一个花咧都几特别嘅。我初头成日谂住佢5月先至有，但系喺我 就系5月花，顾名思义啦。 系啊，食嘢啊， 早咗啊， 叫咩食啊？ 虾饺 早咗好多啊，就系呢个木棉啊。 哦，吓而家有 系啊， 边有咁早啊？ 真系有，因为喺我屋企附近有几棵木棉嘅，本身我就系谂住都冇咁快有啦。 你屋企附近开有结界啊？个时空唔同咗， 但系我哋又要注意翻嗰个咩气候 变 化 啊？ 系咩京都议定书嗰啲系嘛？ 系 啦，嗱咁啊，而家木棉我发觉都有啲咧已经开啦，但系佢好奇怪嘅，有啲咧就已经成棵树。开晒嗰啲红色嘅木棉，我有见过啦，但佢就仲未去到咧，就跌木棉花落地下高嘅步骤，即系佢而家都净系成棵树咧系开嘅。咁有啲你话系咪全部开？唔系嘅，有部分开咗，有啲咧都仲系成棵树都绿色嘅，所以好奇怪，佢有啲系开晒，有啲系完全未开咁样。咁但系木棉咧都几好影嘅，因为离远睇嘅时候咧，佢已经可以成棵树。紅色噶嘛，係啦，咁同埋咧，我以前我讀書嘅時候咧，喺小學嗰度讀咧，一去到4、5月咧，我好中意望住個窗口，因為好靚，我見到附近好多木棉樹嗰啲木棉花咧。嗰啲木棉啊，嗰啲棉花飛嚟飛去啊！ 係讀書嘅時候咧，有時望住窗口，跟住有塊飄入嚟啊，咁樣， 係啊， 成堂都喺度發夢。其實 真係好靚啊！我自己覺得，我哋成日話外國有好多靚嘅風景，其實香港最靚嘅風景我都覺得會喺香港揾。 不過其實你講真，小白你話香港行山可以睇下花啦。其實間唔時你打開你嗰個社交網站咧，都有好多記者朋友咧會話俾你聽啊，呢個時候咧原來喺藍田有一棵特別嘅樹，喺大埔有一棵特別嘅樹，你会见到哇，原来有啲花系即系喺香港可以揾得到，你从来冇见过。我好记得咧，有一 有一張相咧， 鳳凰木都好靚啊，已經。 係一個比較少見嘅植物嚟嘅，佢嗰個花咧係透明㗎，佢個花瓣。 透明？ 係啊，係透明㗎。但我 sorry， 我而家突然之間醒唔起佢喺邊一度，即係雖然喺香港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哦，網上面有啲記者會影俾你睇啊，原來而家呢個時候咧喺香港揾到呢啲花，咁我覺得我都幾特別啦、啊。原來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呢啲種類嘅花。 即係一啲植物變成透明咧，我諗我以前細個嘅時候 山荷葉啊， 唔係做書籤啊，就教你點樣將嗰啲葉咧。除咗嗰啲嗰啲顏色，之後得翻條莖，即係嗰條個樹葉有啲莖喺度噶嘛，得翻條莖同埋嗰啲葉就變咗透明咯。 係點樣啊？ 嗱，好簡單嘅啫，我唔記得滴啲咩落去啦。總之有啲化學物品滴落去，跟住夾喺，滴咗落之後你要攞本書，即係貼多頁夾住佢。 咁似《鹿鼎記》嗰啲咩？係 咪藍色嘅？係咪藍色嘅？ 係啊係啊， 嗰啲唔知咩癲咁樣。係 啊，咁滴咗落去之後咧，跟住夾住佢。咁然之後咧，嗰啲綠色咧就會撈埋啲藍色咧，就滲俾嗰啲紙吸咗。即係話嗰個樹葉嘅形狀就會印咗落嗰張嗰本書嗰張紙嗰度。 我聽完中哥講有啲印象，好似做過。 我都好似有啲印象。 嗰塊樹葉就透明咗，然之後你就可以愛嚟做書籤噶啦。 係 真係好那些年啊！ 那些年 呢個景象。 因為我以前如果喺街上面咧去執到啲花咧，我就係用啲最老土啲方法風乾佢， 倒轉佢， 倒轉 佢 啦，係啦。咁又或者係直頭我呢個我家姐教嘅，你攞本金融啦，好多屋企好多金融嗰啲小説咧，夾住佢。 勾到好多金融嘅屋企， 勾包嗰啲唔同我嗰啲啊，咁咧就夾住佢，咁啊夾完，可能你一年半咗，你突然間揭翻，譬如揭翻本射雕出嚟咁樣，嚇又真係幾靚咁樣， 印咗塊樹葉嘅形狀或者係花嘅形狀， 喺黃蓉側邊啊， 係啊， 都幾靚嚇。咁如果你話呢排咧，仲有啲咩花都可以俾大家有機會睇下咧，譬如我哋香港有好多好靚嘅杜鵑啦，羊蹄甲嘅品種咧，其實而家都發覺幾多可以喺嗰啲山徑或者多公園的地方呢已經找得到 了、即多些留意一下身邊的花花草草、可能你有些意外收穫都沒 有拿著相機拍都漂亮、不過呢 相機 我仍然都是懷疑為什麼白魚兔會在家附近見到那些木棉嘛即可能你 見錯都不適合 天氣所以你在這裡看著附近有什麼花的時候你首先可能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可能是你眼花 要配合副眼鏡啊！ 唔相信，中都唔相信， 可能我成日色盲添啊！ 系啊， 系咁啊，系咯，即系呢一个天气啦，唔错啊，咁啊可以出去睇下花、赏下花啦。咁啊，其实新年就嚟到，我谂大家都系一个买花嘅季节啦。不过真系拣个好时候先去啊！ 嚟紧情人节都买花 啊？系喎， 完全试下情人节， 完全唔记得咗添， 送棵桃花俾女朋友或者 我咪就系佢啲桃花咯， 几好口啊！ 桃花运定桃花劫咧？ 哇！你讲啲咁嘅嘢，唔同你讲啦，小白，拜拜。 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在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你几多点？记得避免去人多嘅地方。